东三环由南向北分中四桥到双井桥、国贸桥到燕莎桥由南向北车流量大。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抢住配成双，天蓬十六合一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车上家里娱乐七十二变， 烤肉子鱼， 白天晚上 娱乐 七十二变， 往来忙， 有你有我在 运动街坊， 娱乐七十二变， 没我王大磊， 脚底加宝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西域吃的是江淮美食，小学生发现《西游记》漏洞，吴承恩难道写错了？街坊们议论起来。这个小学生简直是大嘴吃八方啊！ 不知道，但是这小学生一定爱吃， 肯定吃八方了。 他已经列举了《西游记》不同故事里面宴会上的菜，就发现啊，就算到了西域，这菜呢也都是中餐，而且你仔细再观察呢，很多就是吴承恩老家的菜。 其实啊，就是从咱们这个小说来说啊，从大唐这个都城就是长安， 对， 是吧？出发到天竺去取经这过程当中，主要还是偏中式， 对。 虽然说也有一些异域风情的，但是呢，基本上跟咱们的这个吃法还是相近的。你比如米饭， 对 吧？你要说到了那个美国取经去，你很少见着他们蒸大米饭， 也没有经， 锅巴这没有，对吧？ 米饭啊，基本上跟咱们这都一样，只不过是做法或者是添的那些原料有点区别。 好，也不是。 再者说了，他吃什么？这个吴承恩当时没取过经，他没考察过。 那吴承恩不能只写一个江淮菜。 就吴承恩那会儿，他就知道江淮菜， 对不对？ 人就按他那琢磨，就把那些原料往上一说，结果大家认为这就是江淮菜了。 那这个东土大唐到西域，我觉得这一路上应该不光是蒸饼啊、糖糕啊、笋芽木耳啊、粉丝啊，对吧？ 还有炒面。 估计、 你想这条道，这个往西走啊，怎么着应该吃上那个 烤串、 裤带面啊？ 裤带面， 这鲁菜吃得着吃不着？ 吃不着。 川菜吃不着？ 吃不着。 这个粤菜那往南了，这是。 对对对对对，他你看从长安出发， 对， 当时的都城，对，西安就是从吃面条的地方出发的， 哎， 饼饼面， 哎， 对， 吃完就是当时啊，这个唐天子啊，敬上了一碗饼饼面， 然后 呢 带两块蒸糕， 哎，一麻袋 火， 然后呢到后来呢到西域之后，他们就蒸糕吃完就改馕了， 那馕顶时候啊， 对， 你想想再泡点水， 吃完了就是囊中羞涩 啊， 能吃上囊就不错了。 而且他们走这个路啊是很崎岖的，可能他们也经过了四川，你看那好多树林子的，有水帘洞那些地方， 对对对， 他都可能是经过那个 四川，也兴许发现野味了， 对，比如发生什么这个 猴头菇， 哎，对，有猴头，猴头， 猴头菇， 红豆， 大红豆， 对， 芋头。 给你们详解一下这个小朋友啊， 嗯， 杭州小学生马思琪在熟读《西游记》之后呢，就发现漏洞了。从东土大唐到西域，里边的菜都是江淮美食，这个米饭、蘑菇、木耳、豆腐，几乎每顿饭都有。相同的食物穿越了十万八千里，遍布各个地域。然后大家呢就很好奇啊，说小学生对不对？ 我知道为什么了，因为他们这个带了一口袋 啊， 他经常说把咱们拿的那个带那东西拿来，咱们借人锅。你看他武装冠就是说这句话了吧？ 借人锅， 我们自己带东西做饭。 待那么长时间不长毛了呀？ 那就 干的呀， 那就更不对。 茶树菇啊， 对，好嘛，这么个干 干木耳啊， 那不对。你看啊，那这东西一般都是要是拿的话，都放在哪儿？放在那沙僧背着那地方。 这还有那白龙马的入套。 哎，那我问你，豆腐是怎么着呢？干豆腐？ 对呀、 沙僧挑着，其实有一层是搁豆腐， 里边有冻豆腐， 扁豆腐， 对，加把块的冻豆腐， 他就放得住啊。 最后就馊豆腐了， 哎， 也什么乱七八糟的， 挑的臭豆腐。 后来呢，大家闻臭味，不是大家呀， 闻臭味干嘛呀？ 根据这个小朋友的这个想法呢，就查阅了《西游记》里相关章节的菜单，第54回西凉女儿国国王婚宴菜单，什么呢？玉蟹米饭，玉蟹是什么呀？ 就是说形容它这个白玉蟹一样， 不是玉米那个蟹吗？ 就跟泰国香米一样。 哦，你看，就跟黄金米饭、酱油炒饭。 哎，对对对对，哎，你这么说，啊、这有道理、 哦。黄金米饭和玉蟹米饭，哦，懂了。 就是鸡蛋炒米饭呀、啊 嗯，蒸饼、糖糕。蘑菇、香芹、木耳、石花菜、黄花菜、紫菜、芋头、萝卜、山药、黄精， 人家菜单不少了。 67回，陀螺庄斋饭。 陀螺庄是哪回？ 就是第67回。 这不跟没说一样吗？ 你查书去不就知道了吗？那个电视剧里没拍， 他书里有。 对，书里有，是因为书里有好多章节，不可能把所有地方都拍了。 对， 这里边有面筋。 对，就是擦脸那个、 豆腐，不是、 哪个面筋呢？ 是你吃那个凉皮儿。搭的面筋， 哦，面筋啊， 豆腐、玉苗、萝卜，哎，这萝卜还出场率挺高啊，辣芥，还有香稻米饭。 你看，这要说香稻了， 都是米饭。 醋烧葵汤，哎、第69回，朱子国诗仙，笋芽木耳、蘑菇、黄粱饭、菇米糊、粉汤。 你瞧，可见这国宴也不怎么样。 哎，还有诗仙、 哎，那会儿 还有米糊呢。嗯， 那里面有菇啊。 有蘑菇， 有蘑菇，看见了。 第79回，比丘国国王宴请的是蘑菇、木耳、嫩笋、黄精、十香素菜。 哎呦，听着这国家太穷了。 这黄精出现过2回了。 黄精， 木耳出现过好几回了。 对，女儿国跟那个比丘国都吃这黄精。 那我们现在得出来啊，比丘国、朱子国和女儿国都吃蘑菇， 可见这仨国离得不远， 而且都挺潮的。 哎，女儿国和陀螺庄都吃蔓精。 可见陀螺庄呢离女儿国近。 嗯，哦，根据这食材能测定出这个距离来。 哎，啊、这个地方离得近，它长的东西是一样的。 而且这几个国家的 GDP 应该差不多。 为什么？ 你看这点菜呀、啊。 不， 基本上啊。 你要这么看呢，朱子国明显的人民生活水平有点下降， 是吧？哦、里边还有这米糊， 为什么？ 因为吃的内容，你看菜不多，就给什么、 这个、 黄粱饭的、菇米糊、粉汤，你就给这个、哎、给稀的，就可见他们人民吃不饱怎么办呢？还稀的冲 啊。这什么国家呀、啊？这是？ 那你说这诗仙是什么呀？别的国家都没有，只有朱子国有诗仙。 这是朱子国的特产。 哎，这诗仙听着是非常之雄壮威武啊！ 什么叫雄壮威武？ 这个诗仙其实是饽饽 啊，饽饽呀， 要做成狮子的样的蒸的馒头， 你 知道吧？ 你 真知道假知道呀？这是 小动物点心， 我当然不知道 啊，动物饼干呀、啊！ 对。小熊饼干、 啊、那你就说小狮子饼干不完了吧，还叫诗仙、 啊、诗仙好听啊，小狮子饼干听着卡通一点的 啊、哦、这诗仙 啊，诗仙一般是这么做，叫斗糖诗仙。 没吃过，没见过 诗仙。后来我一查是什么呀， 什么呀？ 斗糖龙蝉列诗仙。 对，没说一样。 问你诗仙 是、啊、其实就是一种带造型的糕点甜点。 你看我刚说的就是那意思一样吗？ 那就是这个小狮子的小糕点、 嗯、馒头。哎 哎，那这也是个功夫啊，得捏呀、嗯、 就可见他们这伙食水平一般。 对， 你看你看，当时女儿国给多少菜吃。 我跟你说，这《西游记》里啊，这几位吃的最多的就是野菜。你看，曾经他们在隐雾山救了一个樵夫、哦，樵夫给他们上了一桌子野菜，嗯、什么嫩超黄花菜啊，扶墙马齿苋啊。 啊，马齿苋这个知道，这是有名的野菜。 烂竹、马兰头啊，猫耳朵、菠菜、饽饽、碎米饽饽。 哎，反正全是饽饽。 油炒无缨花、除根菜、并椒菜。 就是说，第一硬食当量大， 嗯， 第二呢都是山里产的、随手可见的这些素菜。 对，他这样说的话，还真对得上剧情。你看吧，这9981难当中，唯独没有的难就是这几个人没有发烧感冒了，全都是 吃 野菜，天天吃这野菜， 哦、 是不是、 哦哎？ 有点小动静。 你是这么理解 啊？对，我就这么理解 了、哎。他们连这个白骨丁都吃， 白骨精都吃， 谁吃谁呀、啊？到底 白骨丁？ 哦， 想说把白骨精给弄死了。 我说怎么就剩一堆骷髅了？ 不能那么气的咔给炖了，虽然是骨头汤吧，但是 骨头汤 好嘛，让白骨饿极了。 白骨丁是蒲公英，就这几位啊，饿极了蒲公英也吃。 蒲公英就是一种野菜， 还真不知道吃哪儿。 还是蒲公英还是药材？ 对，我还吃过呢，挺好吃的，大个儿。 吃叶子是吧？ 吃 明目， 不吃毛是吧？ 不吃，我没事嚼毛干嘛呀？ 哎，这是狗咬蒲公英弄一嘴毛。 哎，现在有一个马兰头，我还是很爱吃的啊。马兰头， 其实我觉得他们吃的最多的是什么呢？ 嗯， 是桃儿。 哎， 就是野果，对吗、 哎？因为孙悟空就一到山里没得吃了，怎么办呢？ 他就得找桃， 就得孙悟空去。 对， 孙悟空能找什么呢？孙悟空就能找桃。 对， 其他他也找不着， 他也就爱吃桃。 你看那个白骨精那爹 啊，对 对吧？ 弄一桃树那个， 对他给人整叉给这孙悟空给整叉都撅着扛回来。 你摘俩就摘俩吧，你弄一整叉你给我背过来。 对，关键还毁坏那枝子。 对，你是要纵啊？ 不是，孙悟空也想，我一个一个懒的话，我飞的过程中容易往下掉 啊、 哦，你知道吧？抱不住。 而且他那个里边演的也不符合科学，就是那桃树还倍儿高。 一般桃树都是矮的。 那野桃树你见过啦？就是野外的那野桃，跟你常见的那个家桃不一样。 它不一样，它没有那么 有可能是那个苹果跟桃嫁接的， 好 吧？而且我跟你说，路上历史上记载的玄奘法师在路上是经常喝葡萄浆。 你看， 比如说在突厥叶护可汗那里， 那估计就是葡萄完了榨完汁儿，他补充葡萄糖分，到时候不低血糖。 对，但是喝那黏的，不解渴是真的。 你听着，葡萄浆黏得慌，是不是？ 对， 你兑水呀、啊。所以要说呢，也是吴承恩，他要是活着呀，也得这么说。 嗯， 家里条件就这样，吃别的我也不会呀、啊，必须有生活。 对，这个估计也是他扫兴的。 这真的已经打听的够远的了。 对呀、啊，实在是老人啊都没赶上，只能知道这么多菜。 对，那会儿因为没有那些搜索引擎， 对， 只能街里街坊问那个全村最老的那位。 去过西域吗？ 啊，去西域。 怎么自己问您去过西域吗？ 哪个区域的？ 哪个区域干嘛？哎，你媳妇儿最远去过哪儿？ 我媳妇儿啊、哦，没去过哪儿。 要命了！ 媳妇儿最远到我村口。 我们这村里边啊，也真是这老人啊，见的太少了。 那我跟你说个三样五样的，就当我去过吧。 好吧，您抱上来吧。 这大爷出没出村不知道，但听过相声。 对，包菜名挺熟。 啊，对了，家宝，你曾经说过说。西游记这个电视剧你从小就爱看。 对， 嘿， 一看进去就出不来。 对， 出不来， 不但愣不走，就已经陷进去。 就是任何一个人的童年都离不开我们这西游记。 你一边看你一边什么生气。 对呀、啊嗯、 我跟你说他是不是妖精。 对， 我跟你说没说。 嘿， 我跟谁说呀？ 冲着电视就喊，把嘴贴在电视屏幕边上，我跟你说这是妖精。 我呀应该瞧他病去，我这人精神崩溃了都。 打呀 对 打呀， 好，那唾沫喷银屏一屏幕。 好， 你妈天天得擦电视。 你是真认真了，你知道吗？ 啊，对，真得认真。因为什么呢？这西游记里边你看书上跟西游记电视剧都出入这么大，你就得研究。 那你给我说说你都看出什么名堂了。 就是孙悟空跳上来的时候， 嗯， 那儿有一个我让我看见了。这西游记里孙悟空跳起来的时候，他底下有一蹦蹦床。 真的？ 对，有一蹦蹦床， 大 圆蹦蹦床，看见了。 露出来了吗？ 露出来，露出一边啊。是不是你跳你好好跳啊，你弄一蹦 蹦、哎、你要这么说吧，可能过去确实有些那个这样镜头啊容易穿帮。 嗯， 你比方说跟那个黄狮精打的那集， 嗯， 跟黄狮精那就是偷他们仨那个兵器那集， 嗯， 他那个孙悟空有往过飞啊，你明显看那腰上蹬根绳。 哎、哦、而且我发现很多熟悉的面孔在不同的这个集数当中都有出现。 有 是不是？ 对， 这猪八戒好像是演好几个人。 对对对、哎、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孙悟空冲着唐僧呼一吹气， 哎， 他身上捆绑的绳子就啪就开了， 就松了、 那口气怎么演呢、要现在咱们就得加个什么后期啊， 对，喷烟 虚拟啊，对， 吹然后出那个刷刷那五彩那霞光。 当时演就是说孙悟空真得猛吸一口烟， 哎，猛吸一口烟， 憋住了啊，导演说开拍， 嗯， 他就把这个烟冲着唐僧的脑袋噗 吹出去， 唐僧彻底就晕了， 给唐僧呛直咳嗽， 唐僧还不能演出咳嗽来，愣憋呀， 哎呀，脸都憋紫了。 后来唐僧烟瘾也上来了， 我的天哪，俩人一块抽烟。我听见这个西游记里边只要一打架都是那几个声，哇啊 啊，对，听汤听汤是吧？ 对，全是这声。 那个没点化的红孩儿，最早期的熊孩子嘛， 嗯， 然后当时呢红孩儿是被观音收了嘛，观音娘娘呢是留下了自己的坐莲，然后红孩儿忍不住 对 坐上去看看吧、结果呢给困住了。啊，我们仔细看就会发现有几个道具的那个刀尖呢是用胶带绑在了红孩儿的腿上， 而且不光是绑腿上，你看那刀吧就直晃悠， 小亮片， 就是个软片、 对，你看那刀就没劲儿，就软的， 风一吹就倒。 可见红孩儿是被钝刀子给扎过去。 人参果那集那边有俩那个小童子叫什么来着，清风 明 月。 清风明月。 清明月。俩人走过走廊的时候呢，眼尖的咱们就发现，哎，旁边有一根大大咧咧的水管。在那个年代他怎么有根水管呢？ 而且那个人参果一嚼那嘎吱嘎吱劲儿明显像萝卜 啊。好嘛，这萝卜给掉的呀。 哎，就是萝卜掉的吗？ 还真是萝卜掉的啊。 那给王大脸馋得够呛啊。 哎，也想尝尝。 在家只让他妈给他买人参果。 好家伙，清风明月吃完这通气。不是，你也可以理解，就是那个年代就这种制作已经算很精良 了，很先进 了，很不容易， 很有想象力了， 哪能像现在这个科技相比啊，对不对？人在那儿一眼背后抠像， 对， 可问题是，那你也杜绝不了这个穿帮镜头。 比如说呢？ 你看，《楚乔传》算是新拍的电视剧吧？ 那是，因为是好像新那个明星叫什么什么影儿演的。 对啊，赵丽颖演的。 啊、 嗯，那不是你最喜欢的吗？ 也结婚了。 里边呀有个片段，说那个皇上啊用刀捅了宋将军，这没什么啊。 捅宋江？ 宋将军 啊、 嗯。关键就是后期又给了一个刀的特写，你发现了没有？刀上一点血迹都没有。 这说明什么吗？ 啊、这杀人不沾血啊？ 对，这说明刀快。 哦，进去的快，出来的也快， 没沾血， 那就是没扎上啊。 那演的时候他可没那么快啊。 对，他慢放的 啊。嚯， 你就是因为喜欢赵丽颖， 这不想让 他跟这刀有什么关系？ 哎，那你们说《西游记》里边谁最搞笑呢？ 搞笑， 那就得说猪八戒。猪八戒是搞笑的源泉。对， 怎么见得的呢？ 凡有一切跟有搞笑的内容的，基本上都离不开猪八戒。你比方说那个既收猪八戒。 嗯、 那猪八戒一边跑，夸夸刮那个蹭的，跟那孙悟空来回打着玩， 嗯、 然后孙悟空变成一小球就追他， 嗯， 搞笑吧？ 这搞笑吗？ 撞天婚， 你看这 啊，撞天婚， 撞天婚，搞笑吧？ 嗯， 哎， 就是真正的爱莲莲、 哎， 几个妹妹都如此的乖花， 都是我的， 一个也捉不着啊。 这 要不丈母娘你跟了我吧？ 对，还得记得清楚。 我觉得就现在来看，就这里边的妖精就挺搞笑的。 妖精怎么搞笑？ 哪个妖精搞笑？ 你看每一个妖精，他那化妆啊，有的时候他特有意思。比如说那金角银角大王，而且他那油漆呀、啊，他这化完妆以后，这 金 子和 银 子，他这边上这嘴这儿能看特清楚，这金子跟银子全都涂着这银粉 啊。你要这么说、哎，而且一看那金角银角，那角就是软的，就是那种 对，一揉就塌， 就是那充气儿的，那啪一下让他直颤呀。孙悟空啊，想搞笑没搞笑好？ 哪有孙悟空说那个？你那个是母的，我这个葫芦是公的，那不搞笑吗？ 这、啊、叫国王过来长头发，长头发。 完了，还有一个什么？你那是孙子，我这个爷爷的那个是哪个？ 那葫芦。 那铃铛，你那是母的，我是公的。 嗯、 那葫芦，你那是孙子，我是爷爷。 葫芦那个他是这样，他跟那个金角大王一块儿的时候啊，那是说雌雄。他拿来装天那葫芦骗小妖精的时候 啊， 那是说爷爷跟孙子。而且孙悟空这个人吧，他不是个好演员 啊， 因为他老爱笑场。 啊、 哦，他说是他。 那玩意儿是笑场吗？那个，那人是猴嘛？ 哎，咱们三个要不然闲着也闲着，咱们联手演绎一段《西游记》里的经典台词，好不好？ 好啊， 比如说， 哎， 啊，比如说我是女儿国的国王。 好，你们这把角儿都挑走 了。你是唐僧， 我是唐僧、 哎，他是唐僧，那我呢？ 你是猪八戒 啊？ 这集没我，这集没我，我只是喝完子母河河水之后就没我事儿。 有。 你是八戒啊？ 对， 一会儿就是你的戏了，别着急啊。玉帝哥哥，你就从了吧。 那、no! 我乃得道高僧，岂能做这种勾当？ 那你的几个徒弟呢？ 这个嘛，只要他们愿意，贫僧绝不阻拦。 好，丞相，去叫唐长老的几个徒弟过来。 女王想在你们中间找一个如意郎君，不知你们意下如何？ 该我出场了，我乐意。 按词儿说，八戒。 还有词儿呢？师傅，老猪虽然无能，但情愿护送师傅西行。 好，咱们现在就走。 不，但是每天挑水烧饭、施肥耕田这么重的活儿，都压在这一个个柔弱的肩膀上，师傅您忍心吗？ 还行吧。 出家人讲究慈悲为本，善念为怀。难道是您挂嘴边这么说吗？尽管到西天能成佛，但是只要能为这些可怜的女人分忧，这又算什么呢？佛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让我留下来吧。是，我就留下来吧，我就连丈母娘一块归我就行了。 你这泼猪！ 师傅让妖子给吃了，还取什么经啊？猴哥，你回你的花果山；沙师弟，你回你的流沙河；我回我的高老庄。咱们把行李分了喽。 啊，然后。 呆子。 对，沙师弟，二师兄，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呆子。 我就那么一说。你给我待着吧， 休得无礼。 还有唐僧最经典的一句台词，你说什么吗？ 啊， 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要往西天拜佛求经。 还有一句呢，休得无礼，悟空，八戒休得无礼。 不，唐僧最经典台词是 你们好，就念经是吧？ 那妖怪们的经典台词就是，大唐僧。

你好，你好，你好。 我怎么称呼您啊？ 免贵，我姓坤。 哦，坤哥呀。 啊啊，哈，这亲切。你姓什么呀？ 您叫我小妹就好。 小妹，在这个地方叫不合适吧？ 我名字叫宋小妹。 哦，小宋啊。 哎，请问哪位是亏哥？ 亏哥，我姓坤。 哦，对不起啊。 啊，我是坤。 哦，坤哥。 哎， 坤教练好。 你好，你也是新来的学员哈？ 我是新来的，叫小鱼。 小鱼。 干嘛呀？您这是？ 没有，我这有一小妹，还有小鱼啊。 啊。哦，这位也是我们同期的。 啊，对，你们同期的。 你好。 你好。 你们就算师兄弟了啊。 好吧。 这个。打今天开始呢，你们俩就跟着我了啊！ 啊， 就算跟着我开始啊，好好的，谁也别争，谁也别吵，别闹啊！把时间都错开了， 错开了，他一三五，我二四六。 哎，礼拜天休息，让我也歇会儿。哎，这样呢，这样大家都比较合适啊，这样最后呢，你们也能顺利的离开。 他们都说这车厂里面开最好的就是坤教练了。 嘿，老司机了。 您驾龄多少？ 14年。 14年。 您都驾了14年了。 车，驾14年车， 就说您14年车了 啊？什么叫14年车？ 那叫车了14年了， 那够光滑的，车了14年了。 您今年也得有 30了吧？ 36， 30多了 啊、 哦，也不算大。你们都很年轻啊？ 我27。 哦，你呢？ 24。 呵，好年华呀！你们岁数不错，现在学车正是时候。 哦， 记得也快，上手也快。 行，那您教吧。 谁先来啊？ 我下午吧。 你下午啊？好好，那你上午啊。今后就这样啊，来。我告诉你，这个起步很简单啊。 哟，今天头一天学车，我就能把车开走啊？ 谁让你把车开走了？ 我就是能给他鼓球动回来。 那是必须的，咱们都在实践当中讲道理，你讲好多理论没有用啊，你上车就明白了。左脚的这叫离合器 啊， 右脚是刹车跟油门 啊， 讲过了吧？ 讲过。 这是手刹 啊， 这是方向盘 啊， 这是仪表，给你讲啊，这是水温表 哦， 这是怠速表 啊， 这是时速表 啊。 好，准备啊，教你基本动作：踩离合、挂挡，哎，抬离合、给油、松手刹，走。慢点。哎，这上午学的不错啊。 谢谢您，您教的真好。 哎，别客气，别客气。 谢谢坤哥。 哎，别客气。小鱼来了。 啊，坤教练好。 哎，你好，你好，你好。来，上车，上车。那个高矮行吗？ 你看您这车就是干净。 那是打理的，这车如其人，利索。 嗯，您还喷了香水呢。 啊，你闻出来了？ 闻出来了。 好闻吗？ 这应该是丛林野兽那款吧？ 不是。这是沙漠之狐那款 哦，真是太有特点了。 你闻出那狐来了吗？ 对，有一种沙漠的感觉 啊。来来来来 啊， 这个你学的是自动挡的、哎、啊，很简单，这是 P 这是 N、 嗯、 这是 S 这是 D。 小妹学什么车？ 手挡、 哦、 啊，你学自动挡那个简单啊。 我应该学手挡。 你也想学手挡、嗯、那好啊，来来，我愿意学手挡，你把手放这儿。哎，对对对、哎、 好。 哎，你看这是档， 嗯， 这是一， 嗯， 这是二，这是三。 教练，我认字。 啊，这是 R， 这是什么吗？ 倒退。 哎呦，行啊！ 其实我以前开过， 开过。你来干嘛来了？就会找我来了。 不是，我开过小侄子那个小车，他有倒档。 小侄子小车，三岁的那个，坐里头那个，就是倒档。 对对对，也有倒档。 那你也坐得下去？ 那是要瘦，才9多斤。 真的，哎呦，就不一看你这身材就，哎呦，没得说。来， 就是腿有点不好伸，因为我1米69。怎么，教练哪儿不舒服？ 没有，我就说你这个太瘦了。 嗯， 走吧， 走。 哎，很平稳。哎，对，往这儿走。哎，好。 您看我比小妹开的怎么样？ 不错，你比她的这个悟性、年纪都好。 这跟年纪有关系吗？ 有关系呀、啊，年纪轻，悟性就好。 悟得越好。 对，悟得越好，悟得越好啊！有空再来啊。 好的， 多来 谢谢 多来。 您教的真好，我也好幸运遇到您呀、啊。 别这么客气。 那我下班，那我走了。 下班了？你到我这算上班来了。 说。